咁咧就存活率只系5%。咁啊，依个系阿 Josephine 咧，即系佢有个正能量啊，大步揽过，唔需要宗教信仰嘅，你冇宗教信仰啊嘛。 冇啊， 系所以好劲。 信天会有好嘅安排。 咁、你就即系你大步揽过，咁你所以咧、我就记得你嗰时话咧就落咗下一个宏愿，就话要好翻之后咧。要在世界巡迴演讲100次，而家过啱数未啊？ 诶，梗未啦！疫情原先上年去咗美国、加拿大嘅，咁但系疫情咁就即系 postpone 啦。 啊， 系啊。 而家有作过几多次演讲？ 而家我谂差唔多一半啦。 一半。 系啊。 哦，继续努力，加油。 记唔记得我第100场要喺边度啊？神宫。 我唔记得啦。 香港红馆啊嘛。 哦。 系啊， 讲起我有啲印象啦，系啊，最后一场就是香港红馆。 系啊，到时香港红馆要做一场可以震动人心嘅慈善演讲。 咁你有冇写低咗边啲地点咧？一定要去啊！ 而家嚟紧，我今日做完呢个访问咧，我今个礼拜六突然之间又做一场，但嗰场就只限邀请人士出席啦，挑战不可能。跟住就翻過來啦，跟住就巡迴咯。咁11月27日咧就會喺澳門， 係 澳門巡迴第一場。 所以今次阿 Josephine 咧就唔係同我哋講依個生死邊緣，因為佢2016年咧就落咗得到個銜頭叫做2016年嘅商界優異嘅女領袖係咪？ 係啊係啊，傑出商界女領袖。 係商界女領袖啊，咁啊佢可以分享佢，因為佢都係做培訓嘅，咁可以同我哋分享下佢啲培訓嘅經驗。咁我哋嘅第二位嘉賓咧都係勁人嚟嘅，曾偉恆啊 Roger 啊，阿 Roger 就係第二次嚟都係，不過咧佢就近阿 Josephine 好多，大概4个月前，四個幾月前2021年4月， 系啊，四月 你就嗰时同你个朋友阿 Dick Wong 就嚟讲保险，不过阿 Roger 咧就因为佢以前咧佢就喺保险公司度做培训，后来出咗嚟咧就自己自行组成培训公司，即系你自己一个人噶，唔系啊，成个 team 噶啦，而家 我哋而家 公司有几大规模，而家 一开始都系我一个人先嘅，咁而家由我前线，咁都有好多同事帮手嘅， 哦系， 即系喺唔同范畴上。 咁佢就系、听讲你2020年攞咗奖喎， 哦，咁都系承蒙错爱啦。 啊，有个2020年嘅杰出人才， 我哋嘅企业教练， 企业教练啊，讲起企业教练咧，阿 Roger， 你系所谓叫做注册嘅培训。教练 系， 咁即系话有牌嘅。 哦，系噶。 系咪香港有好多阿妈阿狗都话自己系教练噶？其实好多冇牌噶， 系啊。 点样呢个牌点攞嘅咧？ 我相信 Josephine 都会理解到啦。即系我哋去做一啲专业嘅课程啊，或者教练咧，其实系需要经历过一个即系训练嘅时数啦，咁再加一个实习嘅时数啦，咁跟住我哋要经历过嗰个评核考核咧，先至系攞到所谓一个认证嘅资格。因为其实我哋嘅世界入边，我哋做呢啲嘅角色都对人嘅事业生命有影响噶嘛，即系后边嗰个专业质素咧，我哋好睇重嘅。确实系咧，即系而家令我哋都有啲迷思嘅，即系坊间有好多即系唔同嘅朋友都吓好短嘅时间自称系教练，咁但系喺我哋一个专业嘅界别嚟讲咧。即係對一個實質嗰個後邊個理論掌握啦，嗰、那個實踐嗰個時數啦，經歷嗰個實踐嘅經歷啦，咁係我哋嘅評估嚟噶嘛？ 咁、這個牌難唔難攞噶？ 這個係見仁見智嘅，即係其實每一個嘅專業執照，佢背後都有一個評核嘅基準噶嘛。咁當然有啲朋友佢咪可能有啲難度啦，咁有啲朋友可能佢自己本身中意啲做依樣嘢嘅，或者佢自己係有多啲真實嘅應用體驗嘅，咁佢咪可以多啲實踐，咁咪考得到咯。 邊啲人負責評核呢？ 咁其實個專業評審機構佢有兩邊嘅，通常嚇第一就係喺一個筆試上面，咁佢一定要有啲好似考試咁嘅專科啦。咁第二個一定係有一啲嘅註冊，佢本身係可以認證嗰個專業教練嘅導師啦，即係叫導師 of 導師啦，我哋叫做。咁佢哋都會去評核，究竟你做嘅時數，你嗰個真實嘅個案得唔得㗎？咁跟住就經由佢哋認證。咁去即係去攞到嗰個專業資格咯。咁、 哦、 所以係其實都幾複雜嘅、那個過程。 咁你有冇我哋因為我哋係行外人咧， 咁啊，而家香港呢啲咁嘅專業嘅 coach 啊，教練啊，有大博有幾多人到啊？ 咁如果計緊段幾千個都有，不過當然啦，即係現實有好特別嘅喺香港嘅市況。其實有啲朋友咧去即係考取呢啲資格啦，咁佢未必真係會攞嚟喺一個實質嘅執業，即係對佢嚟講，佢可能考呢樣嘢係一個個人嘅成長，咁佢係要經歷個評核去叫做過咗自己啦咁樣樣。咁反而話喺香港以外認知啦，真正話係做一個。即係專業嘅教練，咁作為佢一個專科嘅應用咧，咁相對地就冇咁多咯。係咁，但係其實最緊要反而係嗰樣嘢，就係嗰一位朋友佢自己去出身嘅時候，佢係咪經歷一個專業認證咧？咁我覺得依樣嘢就好，反而係好緊要咯。 阿Josephine啊，我睇翻你介紹你自己嘅時候咧，我睇到你啲即係資料咧。就講你係從事一啲叫做體驗式嘅培訓係嘛？係 啊， 因為而家流行一個講法，我哋廣東廣西都有個節目嘅，又唔係我做主持嘅，都講過題目叫做生命影響生命，係咪屬於體驗式嘅培訓咧？ 其實體驗式培訓咧，簡單嚟講就係話，我唔會講太多理論啦，用好多資料咁樣去好似講書咁樣，大部分都係透過一啲活動。或者遊戲啦，或者一啲練習啦，就反映咗你嘅行為模式，去俾你去體驗關於你自己想學習嗰個課題係乜嘢咯。 即係你哋首先係咪未培訓之前，你哋先要了解個被培訓嗰啲人有啲咩人格特徵，然後你先至去着手去設計。 嗱兩種嘅，因為嗱我而家因為我從小培訓超過二十年啦， 超過二十年啦， 超過二十年啦。 咁你未培訓啊，應該多好咯就喎啊，多就有幾多年？ 我就十六年， 十六年啊都差唔多啊，八半斤八兩。 今年都要好似二十三年啦，我 新手咧前輩級啊。 唔係，因為咧喺要分唔同階段嘅，咁培訓我哋會睇我哋做緊嘅係咩機構嘅培訓啦，或者係咩團體嘅培訓。咁如果有好多唔同嘅主題嘅，例如你個人成長嘅培訓咧，必須我哋之前要做咗佢一啲叫心理質素嘅評估先嘅，即係做咗問卷啊，了解咗佢個情況啊，先至決定可唔可以俾佢進入課室嘅。咁另外一種嘅，如果你係好似公司做嘅一啲團隊培訓咧，咁我哋要知道個團隊人數啦，同埋佢哋嘅年齡組別啦，同埋個培訓嘅效益係想做啲乜嘢。好多都我已經係做。冇做公開培訓好多年啦，全部都係 tailor-made 嘅。tailor-made 而家尤其是喺國內啦，好多都係私人訂製，係放嗰個機構去做咯。係啊，咁好似啱啱喺今次翻嚟香港啦，因為我喺國內啊嘛。啱啱今次翻嚟香港，喺上個禮拜日咧，我就幫咗一個團隊做團隊培訓咯，係兩日嘅。 咁你其實Roger 其實係咪培訓？理論上因為老子講個説話叫人無氣人，物無氣物啦。咁嘅人無氣人，即係理論上咧，其實咩人都有可以培訓喎，任何人都係人才喎，即係睇你識唔識用喎。 係啊，我哋個即係喺人才培育嗰個角度嚟講咧，我哋從來覺得每一個人都係有個發展潛力，不過咧佢哋嗰個成長模式可以有個差異。所以譬如在我們的培育手法上面，我們要因應那個人他自己一些特質、一些天分、一些追求，那我們去設計或者我們去導入不同的一些培育模式，去令到他自己一個發揮有一個成長，那其實這個才是關鍵。即是我們的重心不是說有一個課程，那跟著所有人來上跟著會帶來共同的效果呢，其實是不切實際的。其實我們要看回那個人因材施教，因應他的特色，去令到他明白了解有信心，那一步步呢，咁呢個就係人才培育嗰個真體啊嘛！ 嗱，如果你講話因材施教咧，我就想我問到 Roger 一個問題，譬如話你同某一個機構做培訓，咁、那個機構當然會講出佢想佢啲員工具備啲咩特點啦。 係， 咁你當你培訓嘅時候，你會發覺到啲人咧，佢其實係唔適宜喺依間公司度打工嘅。咁佢應該你可以勸過佢，你不如你去過第二間打。依間公司所要求嘅條件咧就唔啱你，但係你唔係人，唔係並非唔係人才。你是人才，不過是不適宜在這裡做工，或者不適合做這份工。有些人入錯行的，其實有沒有遇到這樣的 case？ 在我哋即係我自己一年咧，我就做不同類型嘅培訓咧，或者做很多一對一嘅教練工作。其實我哋都會見到有陣時咧，就係講緊個配對嘅問題。譬如話有啲員工佢自己可能未必話完全唔適合間公司，但係佢嗰個崗位咧未必適合佢。又或者咧佢自己某一啲嘅發揮點咧。未必在那一度的，咁所以咧，佢要同啲佢個團隊有個協調啊，同佢上司有個好嘅溝通啊，去做啲調教都得。咁嗱，如果調轉，如果講翻實際嘅操作咧，我哋比較少會去俾一個咁強嘅一個我哋叫做 judgement。即係話，你一定啱做依度啦，咁樣未必。但我哋有一個專業嘅責任，就話俾佢聽。而嗱，你嘅特性咧就係咁樣樣嘅。你嘅強項咧就係依度，你嘅事業取態就係依度。嗱，公司依個部門或者依個計劃入邊咧，期望嘅嘢係咁樣樣。嗱，如果想協調咧，有啲乜嘢可以調教？但係有啲咩位咧，可能大家會有啲注意啦。咁或者有一啲咧，可能不適切嘅地方。咁我哋通常會交翻俾嗰個當事人咧，去自己做翻個考慮咧。咁依個係我哋比較會係一個中立嘅角色。因為始終我哋如果俾一個咁嘅建議落去嘅話咧，我哋自己都可能有一啲盲點噶嘛。但係我哋提供一個全面啲嘅分析咧，咁就係我哋嗰個專業嗰個角色咯。 哦，咁啊，Josephine 你係咪覺得 Taylor May 係好過？ TaylorMade 咧會集中啲個成效會攞到嗱，我講個例子俾你聽。喺九十年代尾嘅時候，我哋幫啲企業做培訓咧。老闆揾我哋翻去做培訓，另外一個目的咧，因為我哋做體驗式啊嘛，就唔係依書直説嘅時候。當你喺個培訓裏邊，你嘅行為嘅模式完全都展現曬出嚟噶。咁好多時候嗰陣時，尤其是啲將會上市嘅公司揾我哋去做啦。佢係好似當我哋係一個 scanner， 其實老闆同啲秘書會坐喺後面啦，跟住佢就會睇你嘅培訓過程，跟住見到做呢個練習嘅時候，點解呢班人會有咁嘅效果咧？點解啲人有咁嘅決定咧？其實就反映咗你個思考同埋你個價值觀啊。我哋形容啦，如果有一啲公司佢哋interview 好簡單，佢 interview 單對單。呢、這個人是一定符合你嗰個基本要求，你才會 interview 佢啊嘛。佢一定是著到好合適的服飾啊，裝備好自己入嚟啊，等你的問題答案，亦都係一定是接近的咁但係因為我哋用體驗式嘅做 group interview 就唔同咯、啊，因為佢唔知道我哋會做啲乜嘢。當有十幾二十人咧，係大家學歷背景一樣，公司要求一樣嚟到嘅時候，透過呢啲活動。你就會發現真正的 leader 在哪裡出現呢，老闆就會揀那個就成為他們想要的人，那就省回很多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就是說不用請他回來再慢慢培訓他有沒有這個領袖特質，跟住再升不升任不到一件事。那變了很多時候我早期的訓練就是幫公司做一個好像 scanner， 其實我最怕去某些公司呢已經被人認得我呢，我去完做一場培訓咧，老闆咧可能決定唔要走一批佢唔想要嘅人咧，下一次我去咧我就話大佬唔好再揾我啦，大佬，我驚我去到嘅時候翻完工又係你，跟住嚟又唔見幾多人啦，咁所以我都係主張， 即係好多公司嘅負責人就其實就揾啲嚟攞嚟做。炒人， 佢唔係直接要我哋喐手，但係佢透過我嘅培訓，佢會見到有一啲人係值得留低，有啲人根本只不過係白鬥人工嘅，佢唔夠主動性，唔夠激性，甚至乎個危機處理佢處理唔到。試過有一次一個 training 啦，就係上完之後咧，個老闆發現，原來個總經理唔係佢心目中咁叻嘅啫，叻嘅下面有兩個副手喎。他最後就炒了個總經理，就將呢兩個副手升上嚟咧，就話嗱，你哋兩個咧就俾心機，今年咧就即係競爭啦，邊個最多業績嗰個就做總經理喎。咁你諗下，佢俾咗錢我請我嚟做完場培訓，炒咗一個慳翻幾多錢啦？跟住有兩個更叻嘅人才上嚟喎，個經濟效益就喺度產生。 佢計過數，原來培訓唔係真係培訓員工，其實要嚟。即係篩選。 其實某程度上，我形容培訓只係一間公司嘅市場策略嘅一部分。 Roger 同唔同意？Josephine 所講 嘅。唔同朋友可以有佢各自嘅睇法嘅，因為其實譬如去到唔同嘅公司譬如我哋去啲上市公司老闆，我經歷幾個，其實會有唔同嘅態度。 譬如有一啲嘅老闆，佢哋會用一個商業啲嘅策略，就會將成個培訓擺入去咧，就做咗啲篩選嘅過程。但係某一啲嘅老闆咧，咁佢調轉嘅，佢個態度上就真係想去培育或者改變一啲人，或者去提升一啲新一代嘅領導。咁所以佢哋喺個手勢上，其實個基本嘅原理都差唔多。我哋會有好多觀察嘅，有多微觀嘅溝通，去了解嗰個人多啲。但係反而下一步，究竟個老闆諗緊啊？依、這個人應該點樣栽培佢啊？擺佢咩位置啊？定係炒佢咧？咁就要睇翻個老細自己嗰個諗法啦。咁依個係有個現實上嘅差異性嘅，即係實際個營商環境上邊。 喂，因為聽 Josephine 講，佢哋都真係話精打細算喎。 係啊， 請咗你做培訓，俾咗筆錢你，其實佢仲要有賺喎， 其實我哋咁樣形容㗎，培訓嗰個花費啦，即係。其實是一間公司，如果你適當去運用去做咧，這個不是支出嚟嘅，這個是投資嚟嘅。佢有機會投資呢個培訓，令到佢嘅員工個表現更加提升啦，個業績更加理想嘅時候，這個咪投資咯。咁但係如果只係俾一個培訓佢哋學下某一啲嘢，而喺個業績嗰度反映唔到結果咧，咁呢個對一間公司嚟講，這個就係支出嚟噶啦，即係支出咗就冇噶啦。 即係培訓完之後，即係業績冇提升，咁即係啲錢就嘥咗。 其實好多公司用培訓嚟講，我諗唔會淨係想個員工開心啲翻工，各樣嘅，最後都係希望，原來佢開心啲，減到壓嘅，佢個表現咪會好啲咯。最終目的都係同個業績有關嘅。 但係唔一定全部所有商業機構先培訓，我知道好多而家好多政府部門，咁佢哋都有個培訓。澳門 嘅 都係要負責培訓啲公務員嘅， 其實係個態度啦，培訓佢哋嘅做事嘅態度同埋嗰個士氣啦，其實需要激勵啊嘛。 咁培訓個光譜好闊嘅， 係好闊嘅。 喺一個商業機構入邊就一定係比較利潤導向嘅，冇理由係會投資落去去大家尋開心。咁但係成個香港社會嗰個培訓咧，有啲又可以係直接指向個人成長噶嘛。咁所以其實喺培訓呢個光譜真係有好多唔同嘅課程。很多不同的模式也都追求不同的结果，很因应就是当时的受众是哪班人，主题是什么东西，我们就用不同的手法咯。所以其实我形容培训是一个很百花齐放的行业来的，是有很多主题，很多的导向，只不过在商业上呢就偏向会同一啲 业绩啊，一啲 业绩利润或者个运作上有啲挂钩咁解咯。 其实可以另外一个角度去睇啦，你咪当食自助餐咁咯。大家入到去食自助餐，你唔会有本事食晒所有嘢噶嘛，你一定系拣你最想食，觉得最好食或者呢度最有特色嘅嘢去食咯。 系咯， 即系换个角度讲，导师都好多种咯，所以 系 嘛，调转讲。 好啦，我哋听首歌，然后翻嚟继续同。大家討論呢個人才培訓，呢個就係林家謙唱嘅《一人之境》。 派對裏凝望，有半笑臉，八個十個。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学会修补再喊，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不多高兴，沉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过苦寒每颗沙丘之岭，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造证。

15年前由美国前副总统戈尔主演的气候变化纪录片《绝望真相》首映。《绝望真相》原名是 An Inconvenient Truth， 香港的译名虽然吸引力十足，但就没有原汁原味地表达了原名的神髓。Inconvenient Truth 大意是说那些不愿意接受的事实，而原因是我们不愿意承担和这些事实相关的责任。气候变化之所以是 Inconvenient Truth， 是因为当我们接受了气候变化是人类引起的后果这个事实之后，我们就有责任去拨乱反正。这样意味着我们要走出舒适区，例如是去少些旅行、吃少些肉、买少些衫等等。但是这些都不是人人愿意过的生活。15年前《绝望真相》里面的真相是否确凿，还存有一些不确定性，所以简称 IPCC 的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在2007年发表的第四报告，只是用了很可能之类的字眼，去到2013年第五报告改用了极端可能，而2021年8月发表的第六报告就明确指出人为气候危机是不容置疑的。在科学词汇入面，这个已经是最肯定的形容词，而科学家信心的增强亦都反映着气候科学的进步。事实摆在眼前，不愿意接受都要接受。人类沉迷在化石燃料，就好像浮士德和魔鬼的交易一样，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好彩 IPCC 的专家们指出我们还有赎罪的机会，不过时间已经不多了。蓝地球，梁咏武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由而家至深夜1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欢迎继续收听星期二晚岑若飞主持的《广东广西》。今晚同大家讲的话题咧系人才培训。咁啊，请嚟两位嘉宾，一位系翁婉薇阿 Josephine， 同埋另一位系曾伟恒阿 Roger。两位都系专业的人才培训师，都系有牌的人才培训的教练。咁啊，我想问阿 Roger 嗱，如果你哋同啲机构做培训咧？你就緊滿足佢個需求嘅，咁誒，譬如話我舉個例，我記得 IBM 嘅老闆曾經有句説話講，佢話誒，經過我公司培訓出嚟嘅員工咧，一定都會中意藍色嘅。如果佢咁講，交俾你做培訓，你點處理啊？佢嘅提出呢個咁嘅要求啊，培訓完個個都中意藍色喎。 即是他抛下这一句 是 OK， 即是他问紧我的处理啊。 啊，经过话我经我培训出嚟嘅就会中意蓝色啊。咁如果嗱，阿珍阿 Roger， 你而家我而家班员工你负责培训， 系 咁你可唔可以有把握令到你培训完佢哋个个都中意蓝色啊？ 其实我自己嘅睇法咧，对培训上面咧就系、是、咧，如果个领导个老板有一个要求。 啊 咁好簡單嘅，我第一步咧，我唔會就咁一句咁跟住講，跟住自己砌一個課程噶嘛。其實我哋更加需要嘅就係了解一下，究竟 IBM 呢個老闆，究竟其實你背後個諗法係啲乜嘢嘢，你嘅期望係啲乜嘢嘢。 係。 咁跟住我哋當然啦，我哋會致力咧，先嚟整合咗一個老闆真正嘅諗法。咁跟住我哋就落到真係一個即係、就是、培訓上面嘅一個設計啦。譬如話我哋成個培訓個架構啦，入面導入一啲嘅思想啦，一啲嘅交流同埋溝通啦，一啲價值嘅灌注啦，一啲同事互相深層嘅討論啦，深層嗰、那個即係、就是、掌握到後面嗰個核心價值嘅理念啊，去致力去幫助老闆去串揚。 这一个信念去带给他旗下的员工。其实有阵时在一个企业培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来讲，地方很多老板都是做这件事。即系咧，就唔系话纯粹提升一啲技巧同埋技术啊嘛，系令到咧嗰个员工啦，或者一个机构入边嘅成员咧，系能够更加拥抱到间公司嗰个经营理念，佢啲核心价值、经营嘅原则。其实好多时即系人才培育嗰个重心点就正正喺呢个位啦。咁好多时，尤其是 Josephine 更加系专家啦，即系一啲体验式嘅过程咧。本身就是令到他们在个过程里面有个心法，有一个由心那种感觉，而不是说、哎、老细说要蓝色所以我就蓝色，其实这件事是没有意义的嘛。那里面有很多的经历、啊、有一些深层的互动、啊、明白他背后的信念，而由那个人由心地我们叫 intrinsic values 那种 的 motivation 呢，那就真的有机会带动得到了。不过呢，即是容许我讲句坦白，即是做培训呢，我们会尽力去配合老板的要求的。但是呢，我自己啦，起码我代表我自己做一个人才培育工作者呢，我哋会尽力去传扬一啲嘅信息，但係我哋唔会抛下一句豪情壮语，就係话喂警员之后呢所有人都一定会鍾意蓝色。咁其实某程度上呢，我相信嗰个老板呢，佢都係好努力个精神胜利法去同我哋分享呢样嘢嘅啫。咁但係我哋亦都係一个响度，但係喺现实上嘅操作呢，我就唔会有一个即係咁样嘅立论结论去做出嚟。但係呢是绝对有手势，即是绝对一个模式去辅助同事去吸纳、去吸收、拥抱这样东 西。即是你不会说令到个员工说、哦、因为老板喜欢蓝色，我就喜欢蓝色咯，我在这里打工，即是不会这样。即是 换个角度讲，其实如果在这个层次呢，我们是不需要做人才培育的，我们那个叫行政指令，我们只是需要出一张 memo 下去给所有员工，所有员工呢你听清楚了，由明天开始呢，你见到任何 的在公司里面的范围里面呢，你要跟你的同事口中念念有词，我很喜欢蓝色。咁呢個咧就唔係一個人才培育嘅精神啦。 但係咪需要要講俾啲員工聽點解 IBM 會要藍色 ？Exactly 就係 咁呢個你要話俾佢哋聽，佢個藍色同佢 IBM 之間嘅關係。 冇錯，就係、是、正如 明白到原因，佢先至話哦。 嗯哼。 又不是因為指令我要你喜歡藍色我就喜歡藍色。 所以人才培育的美妙處就是我們是不會是流於一些行政指令或者硬規矩，或者純粹一個技能上的提升。很多時候其實對於一個機構來說，心態的調整，對個價值觀的理解、一些信念、啊、向心力、啊、凝聚力、啊、才是我們最重要發揮的那個時間。但這些東西就不是說好像考其他嗰啲水电工牌咁咧，嗱你读个书背咗佢咁就得。所以一个经历咧，一个好多时一啲嘅沟通啊、互动啊、深层嘅交流啊，尤其是啲中线嘅领导层，一路去到一个前线啲嘅员工嗰个衔接互动啊、文化嘅建构啊，其实有好多嘢喺度。咁所以其实一个好多元化嘅整合咯。咁其实好好玩嘅一件事。 系你譬如好似唔好讲 IBM 啊，你譬如讲麦当劳。 嗯。 咁啊，系咪要需要话俾啲培训嘅时候先话俾啲员工？点解麦当劳系用橙色同埋黄色咧？ 其实 红色同埋橙黄色 呢个好好嘅讨论嚟噶。头先其实 红色同黄色 系啊，头先同个 Josephine 我哋即系喺中间嘅时间，我哋都讲起。其实今时今日咧，做人才培育嗰个手段咧，已经系升华咗好多。即係傳統，我哋就依賴單一一兩個培訓。 啊、 但係其實而家我哋去做一啲企業嘅策略師咧，我哋真正做緊嗰個嘢已經超越話喺一個班房或者課程入邊嘅嘢。我哋好多時係一個文化嘅塑造啦，一啲管理層嘅溝通啦，一啲文化嘅建立啦，一啲即係同唔同嘅又從全方位嘅角度做一啲嘅激勵啦、鼓動啦，去令到成個團隊係有個向心力啊。其实团队的员工不是只是要有能力，他们要投入，他们要拥戴到个公司的一些经营理念，明白到这些东西。但是这件事不是纯粹一个班房度做的，很多时候在现实的营运操作上面有很多微观的指引、啊、协调、啊、配套、啊、或者给一些中层管理的一些建议、啊。啊！你同應該同你嘅下線嘅同事應該點樣溝通嘅咧？我哋平時一啲指引對啲同事嘅激勵係啲乜嘢嘢咧？咁呢啲係好多心耕細作嘅嘢，去達成一個整體嘅效果，帶動到咧，哦，就係啦，啲員工又好擁戴依間公司嘅一啲我哋叫 core values，或者擁抱到我哋嘅 belief 或者 credos，咁佢哋嘅實際嘅運作咧就會指向緊呢個成果啦。咁慢慢隨住時間嘅累積咧，咁嗰個機構嘅文化就會衍生咗啦。就係、是、做到老師你講嗰、那個啦，即、就、係、是、我哋係點解會擁戴嗰隻顏色，擁戴嗰個 logo， 因為我理解，因為即係話紅色同埋黃色有個特色，就會增加食慾。 系， 你见到两种颜色，你就想食嘢，所以佢系用红黄嚟做呢、這个。 呢、這个咧就系、是、psychology 加一啲 marketing expertise 嗰、那个啦，即系我哋喺色光治疗入边讲嘅一个好重要嘅课题啦。即系唔同嘅颜色咧，就同一个人佢嘅意欲同埋 energy 有关啊嘛。所以其实唔同机构咧系有佢自己一啲 identity colour 咧，就系咁解咯。 同埋你麦当劳嘅，我观察到啊，佢另一个文化就话干净。 嗯， 如果你个员工本身系一个唔重视清潔的人咧，其實是符合呢個公司的文化， 所以要做店長是要經歷過洗廁所的過程咯。佢哋佢哋都係建基於一啲嘅核心價值， 真係真係要。 嗯，其中有啲 case 係嗰個老闆嚟噶，佢去到做店長，佢覺得最初佢覺得好委屈嘅，點解我要做呢件事啊？咁悲哀啊！但係當佢經歷咗一段時間，佢明白咗嗰個公司嘅理念核心價值，佢知道呢個歷程係對佢一個好好嘅體驗咯。咁呢個就係一個意識形態層次上面嘅運作啦。 真係可以改造， 係可以感染咯，起碼我哋咁講，係啦，生命影響生命就係呢個概念啦嘛。 其實阿 Josephine 你好多故仔喎。 多㗎，咁如果講翻企業培訓啦、人才培訓呢個題目，就係啱啱啊新鮮熱辣啦，星期六、星期日我就幫一個團隊做訓練。咁呢個團隊係咩團隊呢？喺90年代。一个导师好出名的叫张世豪博士。 嗯、 我哋上网都可以查。 张世豪。 张世豪。 张世豪。 他在90年代、媒体称他为人类工程师啊，几咁犀利。咁、 嗯、 当时即系当年我都有上过去一啲课程啦。我好记得当时咧，佢喺个台度拎住一个篮球嘅模嘅 bubble 嘅篮球嘅模型啦，佢就问。誰想要這個籃球，那些人就舉起手，我想要，我想要，我想都不想，我就走上台就拿出來，你們想沒用的，拿了就是我的，拿了就是我，行動最重要嘛。經過20年之後呢，我再重遇張世豪博士，原來他現在呢年紀就他就出年就70歲了，他就很想承傳他的經驗啦，他想培育很多下一代，是很想做培訓師，那他就成立了張家班。那我剛剛今次回來香港，他有一個慈善演講，他想我去講，我講完之後呢，他就問我阿Josephine可不可以留低幫我哋張家班嘅團隊做個培訓啦、啊，咁我就做咗個團隊培訓。而個團隊培訓咧，即係好令我感動嘅就係話，嚟自唔同界別嘅人，佢係好想去學習點樣，佢哋唔係真係想做導師喎，有啲只係想學點做一個更好嘅人啦、 嗯。 甚至乎師傅嘅經歷喺唔同嘅界別嘅範疇，可以帶到俾佢哋一啲知識啊、智慧啊咁樣。咁當做呢個團隊訓練嘅時候，我就發現好多好叻嘅人，原來放喺一個團隊度咧，好有趣嘅。 係， 你會發現咧，大家都有佢哋自己嘅諗法、自己嘅思想。你點樣能夠令到佢哋咧係變成一個共同體咧？呢、這個好有趣 啊！ 我原來啲點心係咁啊，因為見過。同埋我都好想回應翻阿岑工頭先你講話啊，個顏色啊，你點樣可以令佢中意啊？在这么二十年的培训生涯，我发现呢很多时候有一些企业真的期望我着你来啦，最便宜啦，我给你培训你搞定我的员工就可以了。我告诉你，其实是没得搞定他们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邀请个老板跟他们同步一起去上堂的。Pacing and leading 嘛、 嗯、 你首先要跟他同步先啦、 嗯。 我想最重要的就是我几今次的体验就是说一个一代宗师他可以放下身段跟他的学生同步一起上堂。70岁了。有一些活動咧，佢真係瞓身去做，即係佢真係以身作則去瞓身去做。後生仔都未必做到，佢做咗先。咁去感染佢身邊嘅徒弟咧，點樣去做一個？我諗唔好話做導師，做一個人嘅基本要求。你係一個 leader 嘅時候，你點帶領你嘅下屬啊，或者同伴啊，甚至乎你嘅徒弟啊？如果喺個家庭入邊，你點帶領你啲仔女啊，各樣去做一件事？我覺得真的很重要，所以我都好多我的 training 咧，我要求老闆要落場咯，高層要落場咯。你唔好諗住交咗俾我就搞得掂啦。其實喺好多時候我哋會透過個課程裏面嘅一環扣一環，係幫老闆同埋員工個關係扣實，係一下下扣住佢嘅。 佢哋翻去課室以外咧，佢哋感情關係會比以前好好多啦。大家了解多咗啦。點解呢個同事平時見佢做嘢好似好沉默、哦，但係去到課程裏邊嘅時候，佢就會發現，原來佢有其他優點喺平時工作見唔到。咁你就會發現，原來我哋可以俾唔同嘅崗位佢哋嘗試一啲新嘅可能性啦。咁亦都係咁樣會拆出新嘅火花啦，係咪啊，Roger？ 係啊 ，Roger同唔同意？其實首先要做培訓，首先最需要培訓係嗰個老闆。 一定係嘅。其實喺我哋咁多年咁多間公司嘅合作經驗咧，其實好多時最容易跌入個陷阱就係個老闆覺得個問題就喺員工度。所以咧就揾个国师翻嚟，哇！佢好劲嘅，佢有个课程，嗱、你啊同我哋同佢哋讲啊，令到佢哋咧就咁明白啲嘢啊，咁咪得咯咁样。 最经常见 系啦，咁跟住搞培训以前咧就兴咩咧？个老细就永远坐喺后边啦，佢系超级无敌观察员啦，咁又或者嗰度斟咖啡啦，跟住就睇你下班员工生唔生性啦，等就唔落场嘅。所以其实咧喺中段嘅时候，Joseph Bean嗰个讲法就好正确啦，就系好多时咧去到即系近代嘅培训咧，一定系要我哋叫 frontline leader， 即系话咧佢要与民一齐参与啊，佢系要去叫做平民化，佢唔再喺个我哋叫 hierarchy， 即系放下身段。 佢一定首先要放下身段，融為一體，即係同埋佢對佢嚟講，佢會有一個好好嘅體驗。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近代喺一啲培訓或者計劃上一個好重要嘅落點啦。咁不過當然啦，就要睇老闆啦，即係嗰個老闆自己佢能 夠。即係如果你話成班人連埋老闆坐落玩一個遊戲，可能攞最低分嗰個係老闆喎。 唔出奇㗎，唔出奇㗎。 咁佢就要即係話，如果又冇爭過老闆嗰種高高在上嗰種。價值咯，因為佢攞最低分。 睇佢嘅性格啦，睇佢。 我哋會適當地咧，去劇情需要令到個結果咧，唔會咁強差人意嘅。係係。即係知道差唔多去到咁嘅時候，我哋會令到嗱，講真係㗎，一件事好同唔好有兩面㗎嘛。 係。 可能就算個老闆攞最低分咧，我哋都可以睇到佢有價值嘅一面嘅。攞高分唔代表你係最叻嘅，因為唔係一個比賽嘛。當你共用嘅時候，我哋十隻手指點解要有長有短呢？你想象下，如果我哋十隻手指一樣咁長嘅時候咧，原來拎唔到隻杯嘅喎，原來拎唔到筷子嘅喎。咁其實我哋用好多現實嘅體驗俾佢體驗咧，其實我哋各展所長嘅，冇話最好，亦都冇話最差。原來有啲崗位係即係好簡單。你想想如果我們今天來做訪問，外面沒有工作人員去幫你配合啊、咪啊、音響啊，甚至乎、門口啊，怎樣安心出行啊， 是一個團隊來的， 甚至乎最前線那個入停車場，喂，每一下我們、都安心出行啊，把關啊，其實一環扣一環啊，沒有最好，沒有最差的，所有離不開的就是一個團隊合作咯。 是 啊， 即是這個 team spirit 好緊要， 但係依個團隊精神咧，好似係咪日本人好勁啊？ 喺全世界都犀利，不過即係個形態上日本人強啲啫。其實即係而家咧，我又分享下我即係近依十年我哋嘅操作啦。我哋嘅操作就唔係淨係講緊一個課，即係培訓課程入邊同我領導嘅協調。因為咧嗱，又有另外一個市場現象喎，譬如咧近代咧。好多員工上培訓上到我哋叫滑曬牙嘅，某程度上調轉啦，佢哋上個堂嗰陣，佢哋都識得交氣嘅，佢哋都知道啊，依、這個時候就要俾反應，依、這個時候就好感動，跟住就同老闆一場好戲咁，大家一齊搞個歡樂嘅培訓，一啲都唔難。但係咧，有陣時就會出一個情況啦，上堂嗰陣非常感動，熱情澎湃，出到去嗰陣咧依然故我，原地踏步，好有趣㗎。個老細嗰一日星期六同我 team building 嗰日明明傾得好地地㗎，佢星期一翻工嗰陣咪入埋間房度。同埋個態度可以變化一樣，但係有陣時咧，依個好危險嘅，因為我做咗個落差嘛。 佢哋當做戲， 係啦， 想培訓都係當做戲， 所以 咧好戲俾老闆睇。 所以近代咧，我哋嗰個變化會係點咧？我哋重視係個實際每一日嘅營運。我哋會同個老闆去傾，咦？你每一日個 office practice 係點樣樣嘅咧？你會唔會有啲問候卡 send 俾你啲同事咧？你個房門係咪常開嘅咧？有冇定時啲交流會議咧？公司的設計嗰個裝修內部應該是怎樣的呢？有沒有 happy hour section 呢？有沒有 well-being 的 section 呢？有沒有 appreciation section 呢？有沒有一些溝通的渠道呢？我們要在外面的世界為間公司都提供相應的營運策略，因為細水長流才是個關鍵。 好了好了，非常有趣，我們繼續回來繼續問Roger。播首歌就是梅艷芳唱的《緣分》。 有半声凄怨，淡淡去淡无言。过去终于过去，留下了当初一切在怀念。 每段美好的片段，脑海一再闪现，是否能证实曾与他有缘？ 在困苦中百转，但结果在眼前，事实证实无缘。我已不敢再说来日可相见， 你我相隔多远？那年那天可相见？那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为了令到中央对本港的防疫措施更有信心，而家大部分由海外或内地入境本港的豁免群组免疫检疫安排将会取消，只会剩下一些非常紧急和必要人员可以继续获豁免检疫往来两地。行政署话会适时公布最新安排。另外，政府调整抵港人士接种新冠疫苗规定，12至17岁香港居民已经打一针复必泰疫苗至少14日，另外已经打一针认可疫苗并有接种记录，但基于健康原因未能够打第二针，并且有医生证明，都获容许登机来港，本星期五生效。本港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全属输入个案，当中2宗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其余1宗的变异病毒株检测结果待定。3名患者都曾经接种2剂新冠疫苗。至于初步确诊个案少于10宗，卫生防护中心表示，今年5月以嚟，95%以上的新型肺炎确诊个案都属于输入个案，每日大约4至5宗输入个案，而过去4星期一共有130宗输入个案，当中114宗，即是大约87%，都涉及 L452R 同 N501Y 变异病毒，当中34%都涉及 Delta 变种病毒，个案主要来自菲律宾、巴基斯坦、印尼，亦有零星个案来自英国。香港运动员在陕西举行的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再夺2面金牌和1面铜牌，民政事务局局长徐英伟向他们致以衷心祝贺。徐英伟说，香港运动员在比赛中表现卓越，充分显示他们坚毅的训练取得成果，祝愿香港运动员继续全力发挥，争取佳绩。香港特區派出35名成員組成的代表團參加今屆運動會，包括23名運動員出戰田徑、游泳和乒乓球3個項目。香港運動員至今已經攞到8金、1銀、5銅，一共14面獎牌的佳績。日王得人弟弟 秋小公文人亲王长女真子今日同大学同学小室圭结婚，早上注册，下昼举行记者会。真子表示要为自己的婚姻为其他人带来不便致歉，又话理解民众对此有不同意见。小室圭亦都致歉，强调自己深爱真子，承诺会一直支持妻子。结婚之后，真子脱离皇室成为普通人，将以小室真子的身份在小室圭工作的美国和丈夫展开新生活。30岁的真子同同龄的小室圭在2017年订婚，但因为男方家庭传出金钱纠纷，宫内厅在2018年宣布婚礼延期。真子曾经表示为此感到受到诽谤和重伤，被诊断为复杂性心理创伤后遗症。真子去年11月以书面方式表达想法，表示结婚是生活下去的必要选择。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5,873点，上升13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592点，上升2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76，日元114.26，瑞士法郎0.921，加元1.238，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78，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86.83美元，卖出1787.46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星期三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又为23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又为27度，吹和缓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四早上有一两阵雨，周末期间云量较多。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投资有心法， 炒股有办法， 他们一一解答。 股价的调整有两种方式，要是用幅度，要是用时间。弱势股呢，它调整它可能就是用幅度的。基本面强的股份呢，人人都揸住不是很想放呢，它就要用时间来去调整咯。再有利好消息又再升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04到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投资新世代》。 喂，雨水！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一齐玩啦！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渠务署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今个万圣节前夕，真系与别不同啊！ 有咩唔同啊？ 今年10月30号，既系万圣节前夕，又系立法会换届选举提名期嘅第一日。 咁嗰日我哋仲去唔去玩噶？ 梗系玩啦，不过玩之前咧，做一整天嘢先，就系、是、为我心仪嘅候选人签署提名表格， 完善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 诶，做咩搽防晒嘅瑞文？ 我 诶去游水啊，得 咩得啫？都冇遇你。 我系话我要同你赶开晒啲狂风浪蝶啊！ 细杰，我冇话去游水啊，我谂住搽防晒去行山啫嘛。 啱啦，今个星期我请嚟天文台团队倾下紫外线同防晒嘅关 系，而我同陈家俊就请嚟观鸟会嘅代表倾下麻雀仔点解少咗30%咁多嘅。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细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一分钟阅读，主持陈建恩，制作张凤平。 书本快思慢想，圣经 fast and slow， 解构人的思考模式，将思考分成直觉思考的系统一和仔细思考的系统二。其中系统二很懒惰，使得我们成日掉进系统一直觉思考的陷阱。这样要怎样才可以令系统二勤快起来，使得我们的思考决策更加准确呢？ 作者卡尼曼指出，启动系统二其实很多时候都需要一些提示，它可以是自我提示来的，例如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件事呢？亦都可以是外部提示，例如天雨路滑、小心驾驶这类告示。 但是作者亦都指出，不是人生之中每一个情景都有这些提示的，认知的偏差不是那么容易辨识，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因此其他人的意见是十分之重要的。我们或者会直觉地忽略了一些重点，但是旁人没有你的直觉，只能够用系统二思考，因此往往能够发现这些重点。 系统一很着重感觉，而感觉有时候会让我们下错决定，因此团体决策一般而言都会比个人决策比较少失误，因为团体内部的讨论可以抵消部分的个人情感，以事实为基础作讨论。当然团队工作亦都有它的短处，这个是人需要注意的地方。 正式会议气氛往往凝重，职位差异亦都会令到很多发现问题的人不够胆讲出来，但是抉择者又不一定能够批判自己的决定。因此卡尼曼提出不妨试试换个气氛，例如作出抉策前去茶水间同成员闲聊。这种方法的目的在于用较轻松的氛围去讲和听各项的意见，同时亦都不需要抉策者自我批评，充分发挥各人的系统意思考，协助达至更加精准的决定。 这本书最后将讨论升华，带出这两个系统不只是影响我们的决策，亦都影响我们的人生观。加尼曼相信全面的思考可以避免我们侧重于个别的失误，从而提升整体的幸福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快思慢想》，作者卡尼曼，由天下远见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由而家至深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仲有最後一節的廣東廣西，咁喺直播室度咧有兩位嘅專業人才嘅培訓師，一位係阿 Josephine 啊翁婉薇，另一位係 Roger 就係阿曾偉恆同埋主持岑日飛。我哋嘅話題講人才培訓，咁啊，我想問下兩位咧，就話而家好多人講話職場有樣嘢咧，仲比學歷更加重要嘅。咁唔知你哋培訓裏邊有冇包括埋依樣嘢在內？就講個員工嗰個 EQ， 其實你培訓有冇關注到依樣嘢咧？嗱，譬如我就 Josephine 咁講，或者我講，如果做依、這個人才培訓嘅教練咧，首先你哋必須要 EQ 好好，唔好你哋做唔到教練。 係一定嘅， 係嘛？ EQ、好似阿翁婉薇，我睇你對抗癌症，你唔需要憑宗教信仰，你再對應咧，因為你個 EQ 係極高嘅。因为你做人才培训，你有咁好嘅 EQ， 所以你可以能够大步揽过。 应该咁讲，我既然我系做呢个角色，我做培训师，我成日都觉得，如果我自己唔能够喺现实世界，我系呢种咁嘅人，我喺个课室度，我咪做戏俾你睇。所以我认为，因为我有咁嘅能力，有咁嘅正能量，我先至可以带到嗰个效益俾我啲学生。但 系 现实世界，当我病嘅时候，我都会痛苦噶，我都要接受挑战噶。 啊，就对你系一种考验。 呢个考验，咁但系因为我基于我系呢种人嘅时候，我就会用翻我教你嘅方法去教自己咯。我唔会话同你讲一套，自己做一套，我哋身心合一。 即系你教嗰啲人。怎樣處理危機？處理到嗰危機喺你面前，你就用翻你嗰套嚟處付呢個危機。 係啊，我成日同啲學員講，你記住，我而家俾你哋做嘅所有嘢，可能佢覺得哎呀唔得嘅喎，冇可能嘅喎，一定係有做到嘅，做唔到嘅又唔會叫你嚟做噶嘛。 啊，咁啊，阿 Roger， 你點樣即係去 train 嗰啲員工嘅 EQ 有冇特別嘅方法咧？ 我哋有個好重要嘅 嘅 model 嘅，先處理起心情，就再處理好事情啊嘛。即係人咧，其實我哋咁多年，不論一個老闆又好，一個專業人士又好，一個員工都好咧，其實往往佢哋面對問題就唔係一個技能上，係個心理狀態上。咁所以我哋通過譬如一啲一對一嘅策略諮詢教練啦。同啲老闆一啲深層啲嘅討論啦，或者一啲小組附引嘅一啲互動性嘅溝通啦、聚會啦，咁其實我哋係不停係希望去通過一啲思想嘅交流、一啲嘅啟發性嘅嘢，去導引到佢哋咧攞翻一個好嘅感覺，攞翻一啲清晰啲嘅思維，對一啲事情有多啲角度嘅睇法。其實好多時候我哋成日講 EQ 咧，不過呢個時間唔夠啦。EQ 講緊係一個人對自己情緒嘅覺察啊嘛，對人哋感受嘅關心，而係唔會俾個情緒牽住自己走嘛。咁其實呢啲嘢就講緊一個互相嘅理解、溝通、包容，同埋一個視野嘅角度。咁我哋好重視啟發嘅，我哋好重視一個人對人哋嘅理解。其實好多時候人對人啊多批判少了解啫嘛。咁我哋好多時候就係擴闊喺，譬如我哋用一個培訓的模式又得，我哋同一啲交流會的模式又得，我哋一對一一啲洽談又得，我哋去令到大家睇嘢闊啲，多角度啲，對人哋多啲包容，對人哋多啲了解，跟住去協調一啲相處溝通模式咧。其實好多一啲衝突啊，或者焦慮啊，迎刃而解嘅。咁有陣時候有啲朋友我有好多創業者嘅，因為我自己即係一啲嘅服務對象或者中小企老闆，其實好多時佢哋唔係憤怒或者乜嘢，係焦慮啊。 系 好多时候我哋要通过同佢系一啲教练学啊、附引学啊，去令到佢哋自己有一个心理状态嘅调整，或者思维模式嘅一啲嘅转化。咁原来譬如我同一位上市公司老板就啦，佢有一次有一个deal，佢好紧张，但系佢同我倾完一轮之后咧，佢领悟到一啲唔同嘅嘢啊。跟住佢有一晚自己静思咗之后咧，佢成个态度唔同咗。咁呢啲我哋睇到都好感动。所以其实永远都系，其实好多时今时今日嘅人才培育，正如之前所讲咧，唔系技术性嘅嘢，系心理状态上嘅嘢。咁呢个就系即系其实我哋嘅重心添，调翻转唔系我哋会附加关注，系我哋嘅起始点嚟嘅。其实呢、這个 其实有啲似呢啲个呢啲心理辅导嘅嗰、那个。工作， 我哋有三个元素啦，一啲我哋专业嘅策略顾问分析啦，第二个就系教练学啦，咁第三个系一定程度嘅附引术，即系辅导学啦。咁我哋系按一个个案嘅处理，其实好多时系唔同嘅时刻会用上唔同嘅手法，去带动到一个人嗰个提升嗰个效果嘅。 依教练学系咪西方传嚟嘅？ 教练学确实系 中国本身从来冇依个咁样嘅。 佢冇依个 terminology 啫，其实大道至简，好多时即系喺一个道家嘅学说，喺一啲佛家嘅学说咧，好多时都会做依啲嘅。譬如有啲 terminology 喺自我观照啊、自我觉察啊、mindfulness 啊，其实往往喺唔同嘅演绎。但是最後咧，都係有共同嘅道理， 都係喺改變你嗰個心態、 啊。譬如我自己另外一個專科，我哋係一個性格形態分析師啦。咁我哋會引入一啲性格思維系統嘅，嗰個人嘅思維模式啊、驅動嘅動力啊、世界觀啊，咁喺個實際嘅運作上面就會展現曬出嚟噶啦嘛。即係譬如喺即係心理專科講緊嗰個課程入邊體驗，會浮現好多嘢。喺我企業教練嘅角度，就我直情睇佢實質嘅運作，佢一個決策嘅判決。或者佢對同事嘅評價，亦都反映佢好多嘢噶嘛。咁但係我哋後面有一啲系統咧，去促進大家簡易明白嘅了解。咁有陣時有啲朋友就係學道家嘅、佛家嘅、身心語言程序學嘅，或者性格形態學，係越多嘅咧就越多參照啦。咁我哋就好一個整體咁去解讀到成件事。 係， 你講句普通啲就係咩？睇開啲、睇闊啲咯，放得低咯，咁個人就輕鬆自在。 退一步啊， 係啊，有陣時執迷執着啊嘛。我對嗰個同事點解咁有招望到佢咁猛整咧？原來你對佢有一定嘅評價，有一定嘅主觀因素。但如果你用換個角度睇佢咧，即刻冇曬嗰種怨氣戾氣咧，嚇好祥和嘅。跟住你懂得欣賞佢嘅長項啦，跟住咧就真係做好一個我哋嘅 synergy 咯，咁就真係協同效應出咗嚟咯。嗱，咁啊真係收成 果。即係話呢啲叫做所謂換位嘅思維， 換位思考就周身邊都識啦。誒，即係一定係專家啦。即係我哋講緊呢個係身心語言程序學一個換位思考啦，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課題啦，係咪？咁我哋以前冇呢啲 term 噶，亦地如此咯，或者 put in other shoes 咯，即係我哋好多呢啲 terminology。 幾十分鐘咪先？ 係啦，即係嗰啲我哋用唔同嘅。演绎，但系个原理都系嗰啲咯。咁、 哦、 不过我哋系会有系统性啲去掌握呢啲嘢，去带动嗰人去了解啫嘛。 但系同时有啲机构系咪好需要你培训 人才培訓，培養到一啲領導人才。 係，依個係關鍵， 係關鍵啊， 係絕對嘅關鍵。 揾到邊個阿頭，邊個有 leadership？ 其實透過培訓嘅過程咧，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不同嘅練習落去，你會發現咧個 leader 會行出嚟嘅。即係 你慢慢你會發現，可能開頭我哋開始做一啲練習，你仲未揾到 leader 噶。但係當經歷過幾次唔同嘅主題嘅練習咧，你會發現真正嘅 leader 會走出嚟嘅。 要具备啲咩因素啊？先会成为一个 leader 咧？ 我话 leadership 咧系一个好直、好多层次探讨个课题。第一嘅，譬如喺新近我都开紧一个咁嘅主题。第一件事，你要分到领导学同管理学一啲嘅差异。领导学其实譬如比较集中喺一个愿景嘅建构啊、可能性啊、人才培育啊、启发性嘅嘢咧。其实呢一啲嘢咧，每个人都有一定程度嘅特质嘅。但系嗰个人嘅发挥咧，就好取决于佢嘅认知啦，即系佢同啲咩人相处，佢接触咗一啲咩嘅发展机会。佢同啲咩人喺埋一齊，有啲咩新嘅嘗試，慢慢去將佢嘅潛能去發展出嚟噶嘛。所以其實好有趣嘅，我哋去對一間公司嚟講咧，有兩個好重點嘅項目嘅。第一個係擴展，第二個係傳承。其實譬如我哋接觸好多機構咧，就係我想擴大個業務，咁你靠一個人做咩？你就要下邊起到一啲新一代嘅領導啦。你想傳承，譬如我接觸一間做廚具嘅，好有趣嘅，即係個阿爸就已經年紀有翻咁上下大啦，咁跟住幾個兄弟姊妹就傳承第二代啦，咁都係新一代嘅領導咯。咁所以其實我哋要去帶動到一啲願景啊、理想啊、個人嘅成就感啊、自我嘅肯定啊、適當嘅發揮啊、協作效應啊，冚埋先係我哋而家講緊嘅領導學。即係我哋唔係講緊領導學，因為你係喺嗰個職位啊嘛，係你有嗰個意識形態。所以咧，即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嘅，即係依個係一個好持續不間斷嘅育成過程。咁但係我哋造就到新 leader 嘅滿足感就好大啦。 第二個問題就話，其實呢培訓嘅過程係咪好重視呢樣係嘅？點樣令到加強個溝通，員工之間嘅溝通，其實係好多嘢問題出現個溝通唔掂。 所有課程、所有主唔同主題嘅課程，最 都係同溝通有關 係。溝通最關鍵嘅，即係無論你講緊領導訓練啊、人才培訓啊、團隊訓練啊，甚至乎銷售嘅，即係好多呢啲溝通係最重要咯。溝通係最重要嘅。好多人，我發現即係而家好多，我頭先同羅總我哋傾嘅，你有冇發覺好多人都好想做培訓師啊？好多人都好想做培訓師啊！佢哋即係我有時我都同啲學生講啊，你哋想做培訓師咧嘅核心動機係乜嘢？即係好坦白講，虛榮心咯。 嗯， 接受萬千嘅掌聲啦， 光環 啦，虛榮心。第二嘅可能就係覺得嗰、那個揾錢好似好快咁樣，即係啲人俾一嚿錢你做嘢，做一樣嘢。咁喺我一個角度去睇啦，我成日同佢哋講，我話我哋有句説話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啊嘛。但係嚟到我呢度咧，我就重新演繹啦。我話修身咧就唔係減肥嗰個修身。是真的去修炼自己先，做好自己先，齐家咁啊搞掂屋企先啦，系咪？你连屋企搞唔掂，咁仲讲咩啫？咁你话治国，我哋冇国家俾你治理，你唔系最高领导人，我就将佢转为自我醒觉，自我醒觉，即系你有冇 awareness， 即系有冇醒觉到察觉你自己先？平天下，就讲嚟评论嗰个评，即系有多时候你都未做好你自己。你就去評論別人哋啊，去教導別人哋，真係唔好啱。咁我曾經有啲例子咧，都好似係笑話，但係真實嘅，就係有好多人咧去做義工啊，哇，好付出啦、啊。其實即係兩樣嘢嘅，第一佢真係想幫某啲人，另外一個咧喺個心理嗰度咧就係佢想去填補佢自己一個存在感。咁有一日咧，佢拎到張單咧去睇，咦，我係做開收水電嘅，見到個地址，咦，這個地址咁熟嘅。原来佢阿妈屋企嚟噶，即系原来你阿妈屋企，你自己都冇去睇过佢屋企嘅水电嘅问题，系透过啲义工组织咧去揾人帮佢去处理，而你又咁啱去做紧嗰个组织嘅义工，收到张单见到个地址，原来 自己 阿妈屋企喎，咁呢个 即系佢自己其实做得唔好，自己份内嘢都做得唔好。 齐家你未搞掂你自己个家，你去付出。 咁即系呢个系咪一个笑话咧？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好值得思考噶。 哦，就呢个就系呢个系沟通。沟仲有一样嘢问阿 Roger， 有样嘢系咪话其实都系需要，所有机构都需要，系咪点样培训一啲有创意同埋创新嗰啲咁样嘅人才出嚟？而家好讲创意创新啊嘛。呢樣嘢係咪比較難啲啊？ 我重索一下個命題啦。其實咧，我哋冇得培訓創意嘅，其實反而咧係間公司自己咧係咪一個有創意、重視新啟發、新發展嘅公司？譬如如果一個老闆佢自己不停都諗，我哋有啲咩新嘅可以嘗試咧？有啲咩嘅新嘅商機咧？啊，我 open 聽下大家有啲咩意見嘅。啲同事感覺到個老細係好 open 嘅。好著弱嘅，想探索新嘢嘅，譬如佢讲嘅意见系得到被肯定同埋尝试嘅，咁啲同事自然就有创意啦。调转讲，如果嗰 个都系创意嘅， 个个都可以有创意嘅， 就算 一个茶水阿姐都可以有创意。如果佢讲个 idea， 老板员听完，哇，濑尿虾加牛丸有得谂，即刻做。嗱，呢个 idea 就系我哋茶水阿姐谂出嚟嘅，系咪好劲咧？一间公司嘅光荣嚟嘅。反觀之，如果個老闆唔係，佢係比較守舊嘅，佢係自我，我諗先啱，你哋全部都錯嘅，你哋唔好亂咁出聲，唔係你個位唔俾講嘅。咁啲員工係覺得我講嚟都嘥氣㗎啦，我講完俾你揼㗎啦，咁咪冇創意咯。所以其實一間公司嘅創意同個領導嘅經營哲學，同埋個公司嘅文化咧。是有啲關係嘅。 咁啊，係咪要培養老闆嘅創意啊？ 係，我哋其實其中一個我哋最主力做嘅嘢，其實根本就唔係搞員工。我哋要同嗰個創辦人同個老闆去傾清楚，未來五年你想有啲咩發展？你過往面對嘅限制係基於啲咩諗法？如果想有再做大啲盤生意或者傳承得到嘅，有啲咩我哋自己內部調校咗得先？其實某程度上，一間公司都係修身齊家，即係佢自己做老闆，自己嘅意境高咗。你班員工就有運行啦。如果個老闆自己都 hold 住，又大家可以收工咯。 哦，嗱，而家最後一個問題問兩位， 好啊。 而家香港好多人都講話好缺乏政治人才，冇一啲人可能有啲管治嘅 talent。而家就嚟立法會又要再選舉咧，各方面咧又話又係特首選舉咧，咁點樣能夠為香港培訓一啲？有政治人才的呢個咁樣嘅願景咧，其實有咩對香港，其實對成個香港嘅施政啊各方面，點樣令到香港會有政治人才嘅冒起 咧？我諗首先第一步真係要香港政府要 open， 係要接受新事物，肯嘗試先啦。 係， 即係以前啲人成日講話咩唔做唔錯啊，咁咪唔做咯啲嘢。咁起碼即係我覺得，首先第一步即係佢哋都會嘗試去接受新事物啊，去嘗試用唔同嘅方式俾佢哋去有一個新嘅態度啊，新嘅睇法啊，甚至乎即係行出第一步先啦，有啲改變。即係如果仲係用緊守舊嗰一套嘅，重複舊嘅做法，只有舊嘅結果啫，我只可以咁講。 周師兄，我問你，你成日翻內地做培訓 咧？ 咁你覺得培訓香港人同培訓內地人有啲咩唔同？ 好大分別。 哦， 即係坦白講，你問我，我由1998年開始已經入國內做培訓啦，叫培訓啦。我覺得國內嘅人嗰、那個 係咪比較保守啲？ 內地人嗰個 唔夠開放， 熱情啊，係比香港人高好多。 我熱情 高好多，佢學習態度好多。你 上進心， 上進心好強。原因係乜嘢咧？佢哋經過好多年嘅努力啊。即使你見到啲而家嘅富二代又好，佢哋讀書讀得好叻嗰啲，佢哋個態度、學習態度咧係好唔一樣嘅。即係佢哋會有一種追求學問、專師重道嘅。相反喺香港咧，我覺得個熱情度咧係冇咁強嘅。可能我哋香港大都會啦，接觸嘅嘢多啦，資訊多啦，甚至乎好幸福，我覺得係香港嘅人。咁係有啲個分別就係話。內地的人咧，佢哋好願意投放資源，無論自己俾錢學習或者公司投資落去個員工身上，呢方面佢哋嘅資源係好願意嘅。香港啊，我諗如果你同樣你話做一場培訓嗰個收費咧，係即係爭好遠嘅，即係你喺嗰個市場嗰個。 即係內地俾錢多過香港好多。 內地俾錢多過香港嘅，呢個一定嘅。同埋另外咧，我都訪問過好多啲唔同公司啲員工咧，佢哋就話。如果有兩份工，我當同樣都是做同樣工種的啦。咁一份咧係20,000元嘅，一份咧係16,000元嘅。 但一万五千蚊嗰间公司咧，会俾培训你嘅，会俾好多唔同嘅新尝试嘅唔同嘅嘢俾你去试啊，俾你去探索嘅。佢哋系愿意收少四千蚊去呢个公司嘅。 哦， 即系佢哋个学习态度系可以，个价值观就系放咗落去，愿唔愿意去投放资源嘅公司。 好啦，时间都差唔多啦，今日讲唔晒，你搵次又多啦，哥就好叻啊，好多嘢可以。 喂，有机会再答你头先嗰条问题啦，好嘛？ 咁我哋咧就系听晚嘅节目咧，就系阿苏式海林同埋黄浩基博士同大家讲香港嘅科创嘅生态。咁啊，跟住来嘅节目就系那些年张伟基。的音樂節目，今天我們最後一首歌就是太極樂隊唱的《留住我吧》，拜拜， 再見。 又望你多一眼，淚緩緩地淌下，又是分開的一剎那，實在我心中有極難言的說話，但願你一一知道嗎？你说过再不想见他，你说过喜欢听我的梦话，此刻留住我可以吗？但是我